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579面，579面，倒数第六行，倒数第六行，从头看起，密藏者，二教论上云，发佛谈话，谓之密藏，言迷奥实说。知真实语，谓之密藏。这个意思很深，如来的三身，化身、报身、应化身，发生实体，哲学里面所说的本体，也就是真如、自信。慧能大师在开悟的时候说，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宇宙之间所有一切法，都是化身所生所现，所以称它为化身。化身没有形象，能现一切相。那化身在哪里呢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我们见不到它。现在科学跟哲学都没有办法发现它。科学家探测宇宙，必须要有对象，他才能观察得到。现象归纳起来，不外乎三大类。第一个是物质现象，物理就是以物质为对象。第二种呢，心理现象，心理学所研究的是在这个范围。第三个是自然现象，可是自信也就是跟你所说的发生如来，它没有现象，它不是物质现象，也不是精神现象，乃至于它也不属于自然现象所以它没有现象给你看。因此科学哲学想找出宇宙的根源，这些万物到底从哪里出来的， 决定找不到。现代的科学家，我们不能不佩服他。啊，物质现象的根他找出来了。啊，德国的普朗克博士，啊，爱因斯坦的老师，一生专门研究物理，研究原子。啊，我觉得他最大的贡献就是把什么叫物质啊这个问题解决了。他说根据他的研究，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。那物质到底是什么呢？物质是从意念产生出来的幻想，所以他说，物质的基础是意念，就是念头。念头从哪来的呢？念头属于精神现象。那科学家说，这个东西是无中生有。这个话我们能听得懂啊，其实无中生有说得很含糊很笼统啊，没有佛法说得好。啊，科学家告诉我们，宇宙之间有三个要素，就实际上讲宇宙只有三样东西，物质、信息、能量。这个发现根据大乘经上所说的几乎完全相同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阿赖耶，阿赖耶的三细相，就是物质，阿赖耶的相分是物质，阿赖耶的见分是信息，就是精神，阿赖耶的业相就是能量啊，这是非常难能可贵之事，释迦牟尼佛三千年所说的，今天科学家把它证实了。啊，可是阿赖耶从哪里来的现在不知道，这是无中生有啊，佛法之道那是一念不绝，自信里出现了个阿赖耶啊，自信是真心，阿赖耶是妄心，就是妄念，妄是由真而生，离开真没有妄啊，真妄这两个关系永远脱离不了，真中有妄，妄中有真啊，因为它是一体啊，真是觉，妄是迷，迷无一体啊，所以佛法不但是高等哲学，同时也是高等科学。那么化身离体有没有办法证得呢？科学没办法，哲学也没办法，佛有办法啊，佛告诉我，你能够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，你就真的了，每个人都能真的，真的的时候 你就成佛了啊，在佛法讲你就成佛了。所以世尊在大乘教里头唱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这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因为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自心里头没有，全是虚妄啊。那么科学哲学为什么没有办法证得发生，就是他没有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啊，妄想就是起心动念，这个东西他没有放下，所以他就不能证得，放下就证得。那么世尊在大乘经上讲得很清楚，世间人用意识，意识就是思维想象，第六意识，第六意识的能力非常强大，它对外能圆到虚空法界，对内它能圆到阿赖耶，就是圆不到自信啊。而自信呢，自信是本体啊，是哲学里面讲的宇宙万有的本体啊，它圆不到。那么现在科学的发展可以说到了极限，圆到阿赖耶了，这跟佛说的没错。在宏观宇宙里面，它圆到宇宙的边缘啊。这一些科学家啊，研究宏观宇宙的，他们的报告里面也说到，现前的科学仪器能够观察到宇宙，只有全宇宙10%啊能够探测到的，另外90%的宇宙不见了。我们听到这个报告很清楚啊，他们说不见了，我们知道他到哪里去了，他不知道。啊，不见了到什么地方去呢？回归自信。啊，回归自信，这三种现象都没有了，所以科学家对他没法子了，无法探测他了。啊，他连自然现象都不是。啊，所以过去方东美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，告诉我佛法是全世界最高的哲学啊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。我们通过60年的学习知道了，不但是最高的哲学，而且是最高的科学。今天这个世界，科学跟哲学不能解决的问题，都在大乘经典里。啊，所以密藏这个有更深一层的意思，那就是什么呢？宇宙，或者我们加两个字，宇宙的奥秘，就是佛经上讲的密藏。其实宇宙有没有奥秘？没有。用佛教的名词来说，宇宙的体相作用啊，《华严经》讲的体相用，都摆在我们面前。秘在哪里呢？就像《坛经》里面慧能大师所说的， 啊，这个话是慧明没出家之前四品将军慧能得了一钵就逃走了，被他追到了啊！追到之后，慧能大师无可奈何，就把衣钵摆在石头上，他自己藏起来。啊，慧明看到衣钵很欢喜，总是把这些衣钵夺回来了。结果你看，居然四品将军这个衣钵他提不动，他心里明白了，这个人。还是有善根聪明人，他马上就知道了，这个不是一般的事情啊！衣钵本来没有好重，为什么就提不动啊？立刻就忏悔啊！我不应该为衣钵，就请慧能大师出来，我不是为衣钵，我是为求法而来的。啊，慧能大师就出来了。啊，跟他说法，他开悟了。啊，他问能大师，还有秘密吗？能大师回他一句话，密在汝边。这个密意在里，不在外。这就是此地讲啊，密藏的意思啊，宇宙之间的体相用啊，就在你面前呢、啊。这就是密，你说它神秘可以，你说密藏可以，你说奥秘可以，都能够这样讲法啊？为什么呢？在你面前你不认识啊。啊，为什么不认识？你没放下了，你有障碍啊，这个障碍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你只要有这些东西你就见不到自性，你把这个东西统统放下了，你就明心见性啊，在佛法讲见性成佛。啊，所以能大师这句话说得好啊！啊，不能说没有密，有，是你自己见不到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慧能大师见到了。啊，明心见性的人全见到了，在中国。这两千年来，佛教最初传到中国，公元六十七年，啊，到2067年满两千年，在中国，明心见性的人有多少呢？我们最保守的估计。应该超过3000人不能说这个东西是假的，这么多人都见到了，这此地讲的密藏都见到了啊，那这就不是假的啊。法身有没有说呢？化身所现的一切现象，宇宙之间所有一切的音声，都在演说啊，现象在表演呢、啊。 因身在说法啊，只是我们自己听不到也看不到。啊，我们的眼耳有了问题。啊，这个现在科学家证明了。我们能见的光度很有限。比这个波长的我们见不到。啊，光波。比我们能见光波短的也看不到。啊，比我们能见长波跟短波无量无边的。啊，我们只看到缝隙里面的一点点的。啊，耳朵的能量也如是。我们听的声波啊，这个音波比我们能听的高我们听不到，比这个低的也听不到啊。所以佛法里面讲天眼啊，佛的天眼没障碍，也就是说他们的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放下了啊，宇宙之间任何音声他能听到啊，任何一种光波他都能见到，他没有障碍 啊去天眼通达无碍 啊这才见到整个宇宙的真相啊。我们所见的有偏，非常在小啊，非常有限，这是知识啊，智慧没有限量的啊，智慧能解决一切问题，知识做不到啊，知识所能解决的问题后头还带一大堆的后遗症啊。东方圣贤教育他求的是智慧，西方人求的是知识，不一样啊。那么东方世世代代有圣贤出现啊，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了啊，可以说最近一百年，往上推能够推到两百年，圣贤没有了啊。为什么没有了？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说，放得下的人没有了啊，谁肯放下呢？大乘教里面告诉我们，放下就是啊，不难了 啊难在你不肯放下。不肯放下的原因是什么？你对宇宙人生真相了解太少迷得太深，迷的时间太长，所以很难回头啊。那么最近这两百年来，佛法的教育呈现的是衰相啊，年轻人一昧的向往科学技术，把这个东西收获了啊，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毁灭地球，人有这种能力啊，没有办法拯救，但是智慧有办法 啊，那么现在的人不相信，啊，不相信啊，圣贤就不出世啊，不出世是慈悲也，他要出世，你们不相信他，毁谤他，糟蹋他，说他是迷信，说他是邪教，那这个罪很重。这个罪通通都是无间地狱的罪业啊，所以佛不出现在这个世界，免得大家造业。由此可知，佛出现在世间大慈大悲，他不出现在这个世间还是大慈大悲的啊，真诚慈悲的基础啊。这是密藏里头深一层的意思。啊，慧能大师密在如边这一句话是透了。说明佛法没有秘密，佛法也没有神秘。啊，都摆在你面前，只是你自己见不到、听不到、体会不到。啊，如是而已。只要你把心静下来，啊，把你的思虑、妄想、烦恼、习气放下，渐渐的。你就能入境界了，你就能体会到了。啊，这叫做密藏。这一段前面我们虽然学过，我们再把它念下去。啊，意味化身如来所说，我刚才讲的意思，不但所说，他所现的，所现的相，所说的神秘玄二之真实啊，这个语要用意就更好啊，真实意，像开经记上所说的。愿解如来真实义啊，这是密藏。生死论里面说，密藏者，陀罗尼法也，事法秘密，非二乘境界，诸佛菩萨所能有履也。那么这是陀罗尼是梵语啊，通常我们把它翻作咒。啊，这个法秘密啊，这个秘密就是深秘的意思啊，说它太深。不是二乘境界，为什么？二乘人没有放下啊，二乘很难得。三大类的烦恼，他放下一类，就是他不再执着了，与事出世间法不执着了，算不错了。头一个，他决定不执着身是我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他完全肯定了啊，他入了这个境界啊，所以我执破了 啊，但是法执犹存，他还执着法是真的，啊，我这个身相是假的，啊，身相是什么东西呢？五蕴、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聚集而成的假象。啊，那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他认为这是真的。他没放下这个，见思烦恼断了，尘沙无明有寸了，所以他见不到如来法身，对他来讲呢，这是密藏啊，改为密藏。就是陀罗尼，此法神秘啊！这个地方说的好了，它不是秘密，神秘啊，非是小乘教的佛菩萨所能识解啊。小乘教的佛就是十法界的佛，声闻在十法界。设法界有四个层次，第一是声闻，就是阿罗汉，再提升一级呢是辟支佛，也叫圆觉，再向上提升呢是菩萨，再往上就是佛，这个都是属于小乘啊。四圣法界啊，为什么说的是小乘，心量小，同学们要注意啊。大乘呢，心量大啊，大乘人心包太虚两周杀界，因为他们有分别之处啊。小乘人执着没有了，才有分别啊，小乘到佛的地位了，分别执着都没有了，但是他有起心动念，有起心动念是妄心，也就是阿赖耶啊。不起心不动念呢，阿赖耶就没有了，阿赖耶是虚妄的，不是真的，自然就没有了，真心就现前。这个时候大乘教里面称这个人叫化身菩萨啊，化身菩萨的地位在小乘佛之上啊，他脱离十法界了，十法界不是真的，像做梦一样啊。那么六道轮回梦中之梦，很可怜啊。真的阿罗汉呢，这个梦醒过来了，醒过来怎么样，还是在梦中啊，必须在十法界里面这个梦醒过来才算是真的醒过来了啊。这醒过来十法界没有了，十法界是假的啊，没有了啊，剩下来一真法界，就是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啊。十报土啊，是小乘佛菩萨没份的啊。金经云：“极乐大士啊。”极乐世界这些大乘菩萨啊，大士人正得化身的这菩萨啊，像观音大势至 文殊普贤，这都属于大师。慧能大师明心见性呢，那也是大师。啊，与诸佛密藏啊，究竟明了，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啊，《般若经》上所说的诸法实相，就是诸佛密藏，完全通达明了了。综上二义，从上面两个意思来看，改为诸大士与法身如来，这个诸大士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哪些人呢？极乐世界十报庄严图里面的化身菩萨，是他们呢，不是别人呢。但是极乐世界的方便图相当于娑婆世界的四圣法界啊，声闻缘觉菩萨佛，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图相当我们这个地方的六道啊，但是六道在极乐世界只有两道，其他的四道没有啊，其他四道啊就是恶鬼、地狱、畜生跟阿修罗，极乐世界没有这四道啊，只有人天。啊，那他们怎么样？他们真是难得，得到阿弥陀佛48愿功德的加持，他们的智慧、神通、道理与十报图里面化身大士好像是差不多，哎，没有什么分别。这不是他们修成的，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给他们的。于是他们也能够与化身如来深密立言之密意啊，种种难思之愚皆陀罗尼，悉皆究竟其如啊，洞然明白。这还得了吗？这不得了啊！啊，从这个地方你能够看到极乐世界的殊胜。极乐世界是任何佛国度没有法子相比的。啊，同居图、方便图里面的菩萨，智慧、神通、道理，跟十报图平等，只有极乐世界。除极乐世界之外，任何诸佛国度里头都没有。这个事实真相我们要明白。那我们一发心求生净土，这个念头还得了吗？这个念头是什么呢？你这一生就成佛了，你这一生就做阿惟越致菩萨了啊！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跟那些化身大士没有两样， 对于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生灭的演说啊，或者我们讲演绎啊，他的表演，他的密意已完全通达明了啊！啊，究竟诸法实相啊，这是无比殊胜的，难能可贵啊！我们在一生当中成就。下面就是调伏，啊，调伏诸根，身心柔软，啊，调伏者，探玄机曰，调为调和，伏是制伏，这都是修仙人的真功夫。为调和控欲，身口意业，制服除灭诸恶行业。我们现前在普贤行愿品里面跟我们讲的忏悔，普贤菩萨记说得好，无量劫来我们烦恼习气很重，啊，用身口意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，所以普贤菩萨说，教导我们要认真求忏悔，改过自新呐！要回头是岸啊！啊，身口意意。是工具，烦恼习气是真因，啊，因跟缘合在一起，罪业就成就了，啊，果报就成就了。果报是什么？恶鬼畜生地狱，啊，虽然这些也不是真的，般若经上说得好啊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就像我们做梦，梦不是真的，可是做噩梦的时候很苦啊！啊，往往在梦中被吓得一身冷汗，惊醒过来，哎呀，还好是个梦境，不是真的。但是你在做梦的时候不知道他是在做梦。啊，我们是常。 常年累劫，在六道里头学生受生啊，不知道多少次，苦不堪言啊，从来没有清醒过啊，一个噩梦接着一个噩梦在那里走，我们自己不知道，佛菩萨知道，看得清清楚楚啊，我们梦中的境界他们了如指掌啊。菩萨眼目当中，六道众生为可怜悯者，我们怎样去体会这几句话？所以普贤菩萨说：“往昔所造诸恶业，借由无始贪嗔痴，从生于意之所生。”啊，我们从今天起认真去忏悔，啊，恶业忏除了，恶报就没有了，恶业数不尽，没有数量啊！为什么？起一个念头就已经在造业了。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：业贪痴32亿百千年啊，也就是320兆，这业贪痴320兆的念头，念念成形，形界有时。那换句话是，这一弹指我们造多少业了？320兆啊！啊，现在科学对时间呢是以秒为单位，我们如果一秒钟能弹5次指。那就是1600兆一秒钟，1600兆日夜都不停的啊。那么这种造作，自己想想，是善念多还是恶念多啊？什么是恶念？为自己就是恶念。你要问为什么？为自己没错啊，为自己怎么是恶念？在佛法里面叫恶念，特别是大乘佛法，大乘佛法一开头就要破我执，你念念有我啊，你是在增长我执啊，加强我执啊，所以这就是我也啊！你能把我破掉了，在小乘你就成虚脱凡了，你就是圣人的，不是凡夫了啊！在大乘破我见啊，《金刚经》末后是4见：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。这4见破了，是什么人？原教初住菩萨，大乘啊，这个别教初地菩萨，就是此地讲的化身大士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执是 学佛开悟正果第一个障碍。啊，只要执着这个生生活，他就会有自私自利。啊，跟着他升起的烦恼无量无边。啊，我们一般人不知道，因为为我自己，这对的呀，这哪有错误呢？啊，诸位深入大乘，你就明白了，身是假我，不是真我。有真我，假我丢掉，真我就现前。啊，真我，我的定义吻合了。啊，什么叫做我？佛经上的解释，两个重要的意思：第一个主宰的意思，第二个自在的意思。啊，身上找不到这两个意思，身上没有主宰啊。啊，我们人身体的细胞构成的，啊，这些细胞新陈代谢，念念不住啊，啊，旧的细胞死了，新的细胞生了。新陈代谢啊，这找不到主宰啊。那我们想它永恒不变，无法制止它的生灭现象，这就是不自在。所以身相里头确确实实找不到真我。啊，佛告诉我们，我们把这些虚妄放下了，真我就现前。真我是什么？真我是佛，你本来是佛。啊，从真我来说，你本来是佛，你跟释迦，你跟弥陀没有两样。释迦是仁慈，啊，意思是仁慈；弥陀意思是无量觉，你要放下了，你也是无量觉。你要是放下了，自信里面的大德、大能，就是大慈大悲，自然就流露出来了。啊，所以中国古圣先贤说得好，人心本善，这话说得好啊。啊，从前小朋友读的三字经，头一句，人之初性本善。在大乘里面，佛教人第一句话告诉人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你要相信你才能成佛，你要相信你才能回归本善。这要靠教育， 啊，随圣贤住世，佛菩萨住世，哪一个不教学呢？没有一个 啊，只有到今天叫末法了，大家把教学疏忽了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从开悟了一天开始，他30岁开悟啊，开悟就开始教学，79岁圆寂啊，这经上记载的，将近300余会，说法49年啊，他们有一天空过，天天在教啊，天天在讲啊，而且天天在表演啊，为人演说，演是身教啊，佛所教我们的他全都做到了，他没有做到他不说啊，他做到他才会说啊，所以这种教学，学生服他，这最好的老师啊。这一桩事情，在我们这个地球上，古往今来，只有中国人知道啊，可是中国人不可以以此为骄傲，一骄傲啊就完了。啊，值得庆幸，这是正确的，不可以叫傲慢。啊，一傲慢全功尽弃了。啊，那孔子说的了。啊，失教且慢，其余则不足怪矣了。啊，你再好，没有一点娇气，啊，没有一点小气，这才是可贵之处。啊，我们才能够回归本善。啊，本善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。善恶的善只有六道有，四圣法界没有。四圣法界善恶两边都没有了，所以它叫清净法界。啊，清净心现前啊，六道的心染无，染无才有善恶啊，清净心里头没有善恶啊，自性里面连染尽都没有啊，它里头没有对立的啊，有对立设法界的众生才有啊，设法界全是凡夫啊，圣人没有对立的，我们要学圣人，首先把对立的念头放下，不与任何人对立，他跟我对立可以，我不跟他对立啊？为什么？他迷，我现在已经明白了，觉悟了啊！觉悟的人没对立，迷的人有 啊，所以调和控制这个方法好用啊！啊，多用在日常生活当中。你要控制自己，烦恼习气，不要让它发作。啊，你要调和身口意三业，不让它造恶业。啊，底下讲调治三业，令离恶邪灭。啊，不能造恶，助根者眼耳等六根，啊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。啊，前面五根是色法，一根是心法。啊，调伏助根，即调治身心。啊，身有五，眼耳鼻舌身，心就是意。啊，令立尘垢邪物，尘垢是比喻染污。啊，染污里面第一个就是自私自利。啊，我们自私自利的心呢，将我们身心都染污了。啊，明文利养，五欲六尘，都跟这个起来了。啊，如何去控制它？啊，如何去防范它？啊，今天世间的灾难怎么起来的？为什么会有灾难？啊，我们将经典对照一下，为什么极乐世界没灾难？啊，极乐世界的人那么样的和睦，啊，他们的生活那么样的美好、幸福、自在啊，为什么这个世间人过得这么痛苦？同样都是人，何以有这么大的差别？啊，原因呢？一个觉悟，一个迷惑。极乐世界人人觉悟，我们这个世界人人迷惑颠倒。啊，他为什么觉悟？刚才我们讲了，他懂得教育。中国这块大地，我们的老祖宗千万年前就懂得教育。啊，懂得要把小孩教好。而且是以身作则啊，就跟佛经上讲的为人演说也是表演言行举止都给小孩做榜样啊，从小就学好了， 这个社会，这个大地没有恶人，全是圣贤君子啊，所以这个国家在历史上，这外国人都称赞了，长治久安。啊，这个朝代，末代的帝王实在不像话了。啊，这才有人起来革命，把他推翻。下一个王朝建立了，很快社会就恢复秩序。那是什么原因？教学的底蕴深厚啊！现在虽然我们苏活了一两百年，真的底蕴在啊，我们在之前也不敢相信，丢掉一两百年，恢复谈何容易？啊，我们也是参加联合国和平会议，都参加很多次。啊，那些会友们啊，听了我的报告啊，我也是很多次报告啊，把中国传统的理念介绍给大家，他们听得欢喜，闻所未闻。但是听了之后呢，怀疑啊，很多人来跟我说，这法师，你的报告很好。他说那是理想啊，做不到啊。啊，这一句话给我带来的是最大的压力。为什么呢？叫信心危机。他要不信相，不相信，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啊，如何叫他相信呢？那一定做实验。那科学吗？科学拿证据来。啊，我们很努力啊，在各地方去找一个，想找一个点来做实验。啊，找了三年，找不到啊，没有人跟你合作啊。啊，2005年。我回到老家去看看，离开70年没回去了。啊，家乡还有一些父老，啊，兄弟们年岁都很大了。啊，我把这些事情告诉他们，他们非常兴奋，回家来，我们来做。啊，于是2005年11月我们开始培训老师。啊，在那边办了一个庐江文化教育中心来做实验。啊，用这个小镇，小镇居民48000人。啊，我们曾经想到过去啊，陶行知，这就是民国初年的教育家，他们也曾经做过，但是做失败了。啊，我记得两次都没做成功。啊，所以我就想，他们为什么会失败？教学与第一对象，教年轻人。年轻人教他伦理道德，他家人没有学， 他踏进社会的大众也没有学，我相信他的信心就降温了啊，所以才没找这搞成功啊。那我们通过古人的教训，就想到这个孝真，忽略了传统文化，至少100年。今天要恢复，要让小镇居民、男女老少、各行各业一起学，做成功啊，而且很快就做成功啊。我们原来想象的，总得2年到3年才能看到成绩，没有想到不到4个月，效果卓著啊！啊，证明了两句话，老祖宗所说的人性本善，你只要教他，很快他那个本善良心就出现了，把良心唤醒了，不好意思做坏事了。真难的，我们想象不到。第二句话呢，人是可以教得好的啊，古人说圣贤是教出来的，佛法里面说佛菩萨也是教出来的啊，看你怎么个教法吧，一教就会了啊，我们无量的欢喜，无量的感恩啊，啊，感谢这批老师啊，老师功不可没啊。培训老师头一天，我跟老师讲话啊，我们的老师程度不高，幼儿园老师、小学老师，最高的是初中老师，都是年轻人啊，也都是晚辈啊。我说你们到这边来学习，把工作辞掉，这个地方是神圣的教育啊，大家要有使命感啊，传统文化能不能复兴就看你们教学，你们的关系太大了啊。我说在历史上，释迦牟尼佛的教育成功了，孔子教育成功了，释迦牟尼佛教了49年，孔子只教学5年，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效果？我说你们知道吗？秘诀就在先行其言。我想教别人，我自己先做到，我做不到就别说啊。释迦跟孔子都是自己先做到再教别人，人家相信你，人家从内心发出诚恳的心向你学习，你成功了。如果你只教别人做到，自己做不到，你的教育肯定失败啊。他们记住了，说弟子规希望你们4个月落实。弟子规一共是1080个字，里面讲113桩事情，这113桩事情你们要把它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待人接物啊。老师真合作，我叫的是祖宗之德，不是偶然的啊。2个月就落实了 啊，老师们打电话给我，已经落实了，怎么办？既然真落实了，就下乡入户，走到人每个家庭里面表演，表演什么？孝子贤孙。你看人家有老人，老人就是自己父母。我学的这些，这个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，我要怎样回家把它做出来？哦，这一做出来的时候，马上效果就出来了，大家感动了。啊，老人感动了，小孩没教好，他的儿女感动了。我们对不起父母，没有尽到孝道。啊，我们的老师下乡就这样的服务，两三个星期，然后告诉大家，中心开阔，希望大家一起来学习，就办成功了。啊，三个多月，整个小镇起了180度的变化。啊，我看到这个现象，就想到怎么样介绍给联合国。啊，联合国我对他很清楚，打交道不容易啊。他们的对象是会员国，我们只有求佛菩萨、求老祖宗啊，加持。哎，没想到真有感应。啊，我们那个教学班的时候，5月成绩摆出来了。哎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好像7月，啊，过了2个月，联合国来找我。那这感应现前啊，这一次找我的时候很特殊特别，邀请我跟他合作主办一个活动，但不是协办啊，我做联合国的协办做过，主办没做过。啊，会是定在10月。2006年10月，啊，我还有几个月筹备的时间，有3、4个月，赶紧加紧准备。啊，我们在这一次大会当中，这次大会的活动的主题是纪念释迦牟尼佛2556年。主题是佛教徒对人类的贡献，但这么好的题目，想不到啊！联合国从来没有碰过宗教啊！啊，他找的主办单位是泰国，这正确的啊！泰国是佛教国家，以佛教为国教。啊，这样一个国家，我第一次参加联合国和平运动，在曼谷大学。啊，所以我跟泰国就结了缘。啊，这个活动是泰国大使向联合国推荐，邀请我做主办单位。这么个因缘啊，我们用8个小时做详细的报告啊，另外有3天的展览，会后参与教科文组织192个国家的大使代表都想到汤池去考察。去学习，非常难得了。 啊，搞成功了。中国传统这个东西在现在这个社会行得通啊，有效啊。啊，台湾三重那边在做，听说做的也相当有成绩，这个成绩。啊，这一边听说屏东也在做。啊，那么在国外，马来西亚想做。啊，我这次在冈山讲经，在日本。啊，日本人知道这个信息也想做。好事情。啊，真能做得到啊。啊，有一个典型。啊，全世界听到这些报告，再亲自去考察去看，他就晓得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中国传统文化跟大乘佛法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恢复安定和平，可以帮助地球化解灾难。啊，这些话西方的哲学家科学家都同意这个说法，肯定这个说法。啊，我们自己要去悟啊。啊，具体的做法就是教学，没有别的。啊，去佛教要真正做到正法救助，一定要回归释迦牟尼佛的教学。啊，世尊当年在世天天讲经教学，没有中断了。啊，如果台湾有一个道场，啊，是佛教教学的道场，佛教在这个地区就能兴旺起来。啊，只要有一家带头做出成绩了，大家都会跟进。啊，凡事起头难啊，起头要有智慧，要有方法，要有毅力，有决心，一定把这桩事情做好。啊，基本的就是此地讲的。自己先要断恶修善，自己先要改邪归正，自己不能端正的，那这个效果不可能产生。啊，要教别人，先把自己教好。啊，自己没有教好，肯定不能教人。啊，今天我们面对的动乱的社会，啊，到处都有灾难传闻的地球，知道这个使命感非常沉重啊，真正觉悟了，真正回头，肯定得三宝加持，祖宗庇佑啊！啊，我们冷静去观察这个世间呢，只有中国这块土地，它的根 是伦理道德。啊，祖宗的德级的好啊。啊，今天我们虽然丢失了祖宗东西一两百年，古人说的一句话是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现在眼前吃亏了。啊，怎么办呢？还得把老祖宗找回来，我们才有救。如果不相信老祖宗，那可能就是科学家所说的，这个地球会灭亡，人类的末日会现前。啊，不再相信老祖宗，相信科学的话。啊，那学佛的人呢，还有一个指望，这是李老师往生之前一天下午最后的遗言啊，告诉当时在面前的同学，老师说这个世间乱了，诸佛菩萨神仙下凡都救不了啊，告诉同学，你们只有一条生路，念佛求生净土啊，老师最后的遗言了啊。李老师在台中教学38年，时间不算短了啊，我跟他老人家10年，啊，我31岁跟他，41岁离开。啊，老人非常慈悲，我们今天读这个经文感慨万千了。啊，不能把它念完就算了，那个得不到利益了。念了之后好好去想怎么去落实啊，制服除灭诸我心啊，另立我心，调伏诸根，啊，要学柔软，贤首大师还原观里头讲四德啊，这是修行人特别是菩萨一定要遵守的。第一个，随缘妙用啊，就是普贤誓愿里面所说的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啊，妙用是什么？妙用是不着相啊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那就妙了啊！所有一切的演说，乃至于起心动念，没有一桩是为自己啊，都是为如何帮助苦难众生，如何帮助正法救助，其他的没有了，就这么两桩事情吧。 啊，我们才真正能把这两桩事情落实。啊，帮助众生，正法救助，都是需要教学。啊，经典上佛常常教诫。啊，不需要记忆的都很熟悉。受持读诵，为人演说。啊，你看《金刚经》上这句话说多少句？说了十几遍呢。啊，是不是信受啊？我真相信他，我接受啊，持是保持，不能把它丢掉。还得做到啊！具体行法就是为人演说啊，你做是为人，说也是为人，像释迦牟尼佛一样，不是为自己啊，为自己就不妙了啊！为自己，为自己里头就这夹杂着名闻利养。不干净的染污了啊，不能为自己，没有自己啊，身心清净一尘不染啊，啊都为别人，这讲没有啊，为义有责，这些具体说出来，引怎么个引发的，行住坐卧起心动念要遵守戒律为宜，啊，真干了啊！第三，这个得的第三句，如何制止？心要如何？心要真诚，至持就是真诚啊！表现在外面是什么？慈悲和爱啊！没有人不欢喜跟你接触啊！啊，幕后一句，待众生苦。啊，我们表演这些很辛苦啊。为什么？为众生。希望众生看到了、听到了、接触到了，有所感悟。这待众生受苦。啊，还原观上讲的四德啊，跟着你讲的心如何而随顺于道啊，反过来呢，凡智则为刚强，刚强则难教化了啊，决定不能用刚强，决定不能用命令，用强迫，那是失败的。啊，为什么？表面服从的，心里不服啊！啊，要做到的时候，人心服口服，你才真的成功了。《法华经》曰：“众生即信服。”制止亦柔软，你看这一句跟四德里的第三句完全相同啊！啊，还原观上四德第三句如何制止？你看他这制止亦柔软， 啊，一个意思。至知就是真诚，啊，内心真诚，表现在外面如何？啊，解身心柔软之理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戒引众生的方便。佛法常讲啊，教化众生，首先要结人缘，结法缘。那怎样结法缘？还原观上的四德就是结法缘。这四德你真正做到，你的法缘决定好啊！啊，如果与四德相违背，你想法缘殊胜就非常艰难。底下解释真慧。真正智慧，啊，真正的智慧从哪里来的？从清净心来的。啊，与即问之学不相干。啊，我们从六祖坛经里面看，忍和尚的大弟子神秀，神秀清净无阻。多少年？天天听五祖的教诲，跟五祖的学习，学得不错了，能够成为五祖的助教了。所以五祖传法，大众都心里都有数，肯定是传个神秀啊！没想到传个慧能，没有一个人服气啊！这才发起，全寺庙里面大众统统去追啊，要把一钵夺回来。神秀在六祖身边，真东西没学到，假东西学了不少。啊，真东西呢？心啊，清净心没得到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我执没破。你看他做事做了个戏子，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啊，身心没放下。啊，六祖慧能把他戏子改了，他没念过书，不认识字。他怎么会做机子？他那个机子有问题，把它改掉。 啊，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是高明啊！没人不认识字，一天经都没听过啊！五祖寺院里面的讲堂，他没去过，禅堂也没去过。他的工作在备房，为厨房服务的啊，破柴舂米。他在那做苦工啊，做了8个月啊，衣钵传给他了。我们从这个地方就明显看到啊，祖师传衣钵，找接班人，找智慧呀，身心柔软。真正智慧这种人可以接班了啊，跟他多年没开悟啊，他就不是接班人。什么重要呢？从知识上来讲，神秀超过慧能。从智慧上讲呢，神秀不如慧能。今天这个社会教学的全是教知识啊！我在澳洲昆士兰大学，911事件发生啊，校长派了两个教授到山上来找我，我住在山上。啊，说明来意。啊，希望我能够到学校跟和平学院的教授们开一次座谈会。啊，来讨论。如何化解冲突这个问题啊，这是个好事情，我们不能推辞，所以我就去参加了。我才知道大学里头有和平学院，我以前没听说过啊，而且告诉我全世界大学设和平学院只有8个学校。啊，他们有博士班，有学位。啊，大概毕业之后多半在联合国服务。等于说是为国际调停冲突啊培养这些人才。那很难的，我天天很欢喜。啊，座谈会跟我对面的，大概是个资深教授，美国人，跟我坐对面，因为我在名单上看他排名在第二。啊，我向他请教，我说美国的教育。大概从幼儿园到研究所，是不是都是讲竞争？他是啊，就是和平学院主要的讨论的问题是怎样化解冲突。我说那现在的教育与这个化解冲突是相违背。他还没听懂我的意思，然后跟他说，今天社会教育普遍叫竞争， 竞争在提升是什么？就是冲突啊。竞争提升就是斗争啊。斗争在提升就是战争啊。那今天战争是核武生化战争，这世界就毁灭了。这个教育它的前途是死路一条啊。啊，我说你今天找我来也算是答对了。东方圣贤的教育，印度佛陀的教育，不叫竞争。啊，叫什么呢？叫忍让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决定不能发生冲突。啊，忍让提升呢？是谦让，谦虚，谦让，谦让在提升呢，是礼让。东方东西是让到底呀，不争呐。那彼此大家都让啊，这个社会是和谐的。如果有竞争的心，起心动念肯定是损人利己。啊，每个人都损人利己，那冲突不就发生了吗？这怎么能解决呢？啊，能够叫冲突不发生，啊，化解冲突，那要懂得忍让。中国这个国家几千年来，无论对自己或者对外国，通通都讲让。啊，没有说争啊，争是很羞耻的事情啊，怎么可以干这种傻事啊？啊，所以中国的教育从小就叫啊，叫爱人。中国的教育是爱的教育，它的根源是五伦里头父子有亲，这天性，这信德啊，信德是爱。你看父母对子女的爱，子女对父母的爱，什么时候啊？小孩在三四个月的时候，你看没人教他啊，你看父母对他的爱没有任何条件，你看小孩的表情啊，对他父母的表情，你能够看出来父子有亲了，在那个时候看出来。如果不好好的教啊，长大就学坏了，长大本性没有了，完全随顺习性了，习性不善了，本性善了。所以中国教育终极的目标，如何能够帮助人从习性不善的习性回归到本善，教育成功啊。佛陀的教育如何帮助一个凡人转凡成圣，他做佛了，这个佛教教育成功。啊，这是深深值得我们反省。啊，你怎么样教，后头有怎么样的成果出来啊。人是教得好，佛菩萨是人做的，都是教出来的。啊，为什么现在的社会变成这么乱，也是教出来的。 啊，现在谁在教啊？学校传授知识，伦理道德没有了。啊，也学西方竞争，没有讲谦让的。啊，认为什么呢？认为处处要是退让啊，好像在这个世界上不能生存了。这个观念错了。啊，我这一生从佛学到了忍让，一生忍让，生活比谁都快乐啊。啊，方老师告诉我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我得到了。我要是不听他的话，我这一生也痛苦啊，也烦恼啊。啊，听了他的话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真的是快乐无比啊，幸福圆满。啊，证明了圣贤教诲是正确的，啊，确实能化解问题。啊，化解的方法就是教学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天天教。啊，我们今天利用这个科学技术，啊，利用网络，利用卫星电视，啊，跟全世界有志一同的朋友们，天天在一起学习，快乐无比。啊，我想我再有两三年。啊，同学当中有非常优秀的，甚至有讲的比我好的，啊，我多找几个，找个五六个人，我们就可以办一个空中学校。啊，我们的讲学24小时不中断，每个人至少每一天讲2个小时。啊，如果我们就有6个人，啊，一天能够讲12个小时，这就空中学校就成就了。啊，同学、伴侣遍满全世界，对于世界的安定和平，肯定有很大的帮助，啊，起很大的作用。啊，其他的事情不必做我。啊，真正把样子做出来，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，我们活得比谁都快乐。啊，用我们的行动把大家这个错误的观念纠正过来，这是我们可以做得到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